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印度的社会新闻报11号刊载了题为《金正日是自主政治的巨匠》的文章。